是篇一到十七节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从第一到十七节用起音的方式，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请读双数节。第一节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下一页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下一页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 我们一生的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耶和华，我们要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下一页，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尊显明。 十七节，我们请来读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我们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我们先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何等荣耀，你是何等的尊贵，愿我们一生来认识你，愿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心意。主是的，也恳求你洁净你仆人的口，也洁净你仆人的心，好像我真是知道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主啊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。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九十篇。好，背景一，第一页，谢谢。好，这边谈到上帝、摩西和以色列百姓，我们先来了解他的背景。诗篇九十篇，诗篇一共有150篇。那今天九十篇是唯一一篇是摩西写的。他的年代大概是在3400年前，所以摩西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他的年纪已经年纪老迈了。他跟随上帝的引导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40年。这个时候，他准备要交棒了。请下一页，好，回首前程，他的一生第一个40年是为自己而活，在学习单上面打错了，印错了，是为自己，不是为人哈。他第一个40年，他是为自己而活；第二个40年，他是为生活而活；那第三个40年，他是为上帝而活。所以在旷野的40年的当中，摩西和上帝有一份非常特别的情感的关系。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那里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。这里描述上帝和摩西好像朋友一样，所以摩西他有第一手对上帝的认识，所以当他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他是为世世代代的以色列民，也是为所有的人类而写。他要注解他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。摩西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强壮的可以到80， 可是摩西活到几岁你知道吗？120，好厉害，刚才讲了40，对不对？120岁，也就是在旷野的40年当中，所有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怎么样？死在旷野。学者估计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有200万人，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大概有60万人。我简单假设，下一页谢谢。我简单假设60万的男丁，可以打仗的男丁，加上他们的妻子跟父母，全部加起来假设有150万人好了。也就是这150万人在这40年当中全部死在旷野。你猜猜看，一天会死几个人？算起来一天大概会有100场告别式。每一天有100场告别式，摩西他所认识的，从小他所认识的那些人走了，跟他一起打仗的那些中年壮年的人走了，只剩下他活到120岁，最后看着新的以色列民，新的一代进入到上帝所带领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他的那一代全部都死在旷野，一天有100场以上的仗。好，背景二，谈到主耶和华神还有你。好，第九十篇一共有17节，那摩西用了27个你在里面。我想他所要强调的就是都是你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你。第一节他说主啊，第13节他说耶和华，第十七节他说我的神啊。摩西他用了3个名词来称呼上帝，你是主，你是神，你是耶和华。那这3个名词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？第一个，下一页谢谢。神 Elohim， 好， Elohim 中文一般翻译叫做神或者是上帝，使用这个 Elohim 的时候强调上帝的超越性。神的相对就是什么？就是人，神人相对嘛。所以人是有限的，但是神是怎么样？神是超越性的。所以有时候 Elohim 也是强调他的工作，比如说创世纪1章1节，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不会说主创造天地，也不会说耶和华创造天地。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，都和他的基本上都和他的工作有关。好，第二个 Adonai 主，希伯来文的字根是主人的意思，当使用主人的时候强调的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，所以称呼上帝为主的时候代表我是什么？代表我是仆人。所以主人他有管理统治一切的权柄，而主的相对，主人的相对就是仆人。第三个是耶和华亚威，亚威这个名字比较复杂一点，他原本的发音已经无从可考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敬畏神，他们不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，所以他们在写经书的时候就把母音去掉了，所以只剩下什么 YHWH。最近在教国一，他们国医生哈要升国一的 KK 音标 ，Y 怎么发音？耶 ，H 呢 ？W 呢？我，耶，我是不是跟耶和华很像？可是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发音，因为母音不见了，只剩下 YHWH。好，可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怎么读耶和华呢？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他们会把 YHWH 称作 Adonai， 他们会直接称呼主，他们不会称呼耶和华，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高级的名字，他们不敢直接称呼耶和华。后来中世纪的学者呢，他们建议把 Adonai 的母音中间的 AOA， 下一张谢谢，穿插在好，刚刚漏掉了 PPT 哈。就是他们后来不晓得怎么发音了。好，到下一页，下一页，第十页。好，他们建议把 Adonai AOA 直接穿插在 YHWH 的中间，所以就变成 Yahowah 耶和华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发音叫做耶和华。然后他也读成是 Yehovah，Y-E-H-O-V-A-H。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，圣经学者们他们也非常的认同。 因为根据启示录，在启示录四章八节那里，是活物昼夜不住地说，下一章谢谢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耶希是以后永在，何非是今在，哈巴是昔在，三个字耶希何非哈巴合起来就是耶和华。所以他直接，所以耶和华他这个名字他是有意义的，他直接的翻译是以后永在、今在跟昔在。耶耶希以后永在还没啦，耶耶希以后永在，何非是今在，哈巴是昔在。所以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按中文的语法就是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好，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神宣告他是自己存在而且是永远存在的。然后上帝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跟以色列人立约，以表明上帝的信实是永远的。所以当时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是表明和上帝立约的一个关系。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话，亚伯兰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所以当使用耶和华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代表，就是这个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。另外耶和华这个名字也表示上帝的拯救，在出埃及六章六节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土工。所以耶和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意思。当你在读耶和华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的名字的意义，这个意义代表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意思。而且当使用耶和华的时候，会代表的是这个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，而这个神他要拯救我们、救赎我们的神。所以摩西在这个诗篇中用了二十七个你，可是这二十七个你都有不同的意义。有些的意思是你是主，你是阿多奈，我是仆人，在第一节的地方。有些意思是你是耶和华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是与我们立约要救赎我们、拯救我们的神，在十三节到十六节的当中。有些意思是你是神，是超越的，在第二节到第十二节。你是神，是所要成就的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在第十七节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相关的背景之后，当我们再次来读诗篇九十篇，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。不过当我在预备诗篇九十篇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我会比较多的重点比较会放在三到十六节的当中，因为那边谈到上帝的震怒，人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甚至在十二节到十六节有四个求你，一个愿你怎么样。哇，我觉得那边好丰富，我很想要在那边好好的发挥。可是当我预备的时候，好像上帝在我里面的感动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办法讲这些，我今天只有分享第一节、第二节跟第十七节。但是三到十六节呢，我会大略的带过去，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会放在一节、二节跟第十七节。好，第一大点，主是我们的居所，在一二节。第一节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们世世代代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句话好像虽然好像没有什么，可是却是非常的经典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谈到关于居所，但是只有摩西说什么？只有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居所。不论是在旧约或新约，找不到有谁说，主啊，你做我们的居所。通常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还有呢？力量刚才说了，盾牌，很好。还有呢？你是我的山寨，主，你是我的盼望。哇，对，我们会讲这个。可是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居所。哎，这个用法蛮特别的。就是因为太特别了，所以我们会再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居所的上面。居所是什么？居所就是住处，住的地方，也就是家的意思，是一个可以让人休息放松， 加给人生活的稳定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下一张谢谢。他们漂流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你知道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吗？以我们自己为例啊，我们从南坎搬到花莲，2年后从花莲搬到中坜，然后2年后搬到台北，在1年后搬到新竹现在的竹北。我们6年间搬了4次，坦白说还有点累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家是一个稳定的地方，因为搬家不只是体力上的累，还有呢就是心理的调适。因为每到一个新的地点，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，当地的生活，人与人的关系也要重新建立，对不对？当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你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。哎呀，建立关系不容易呢，很累人的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搬家真的很麻烦。在旷野40年，以色列有200万人，他们唯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？有一个稳定的居所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似乎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生的渴望。我们郑宇跟曾晴去年他们结婚，现在租屋在外面，在关心路那边。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在计划着未来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窝。我每次坐车经过头前溪，然后望向竹北的方向的时候，哇，好多一栋一栋的高楼。但是你会知道，每一栋高楼它的每一个窗户都有一个什么？都有一个家。不管那个窗户有多么的昂贵，听说那边现在要上千，对不对？啊，很昂贵。可是有人就愿意用一生付出一切的心力来换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所以200万的以色列人朝朝暮暮、日日夜夜，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住处，一个不用再迁移的居所。他们所有人的盼望都落在谁的身上？摩西的身上。摩西带领这些百姓看着他们，他们把盼望放在摩西的身上，可是摩西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过时，一天至少100场以上的告别礼拜。摩西看着这些他所熟悉的人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，摩西一定有非常深的感触。40年的旷野，100多万场的告别礼拜，他明白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什么？面对死亡。死亡什么时候会到，我们不知道，有人可能早一点，有人晚一点，但是死亡代表一切都结束了。王永庆再有钱死的时候，他什么也带不走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持续到永恒。我想摩西他已经在思考一件事情，有限的人类要怎么跟一个无限的神搭上那个桥梁，那个关系怎么建立呢？因此摩西说的这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想这是他生命中最深切的呐喊，意思是不论是哪一个世代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居所，不论你现在的家在哪里，如果没有主，那个家那个住处在短暂的人生不过是转眼成空。摩西说，主你是我的居所，意思就是主你就是我的家。摩西的焦点不再是地上暂时的居所，而是有一个居所它是现在存在而且可以存续到永恒，那就是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居所。有些弟兄姐妹的家里会悬挂一个匾额，叫做什么？基督是我家。对，我相信每一个大概都会有基督是我家自主那一个匾额。那一般大家的认知就是我家的主人是谁？是基督。但是我认为，因为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认为它应该有更深刻的含义，不只是我家的主人是基督，更重要的是主自己要成为我的家，主自己要成为我的居所。摩西看透了人一生一世的追寻，他知道基督是我家之主还不够，我的家还是我的啊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家是谁的家？ 那马小王，我马小王大王嘛，也是我的家，我的家还是我的啊。那搞不好明天 iPhone 是我家之主啊，然后明天旅游是我家之主啊，我以旅游为我的中心啊。什么是我家之主呢？摩西知道有一个住处是现在，是永远的，那就是主自己。主是我们的家，主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主 Adonai， 下一页就是主人的意思。Adonai 就是主人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主人他有一切的管理统治权柄。在主人的家里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仆人。我会按着主交代的事情去做所有的事，去做所有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我的家里谁是我的主人呢？或许我们像以色列人，还没到那里，谢谢前一章。或许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，还在旷野居无定所，像一个流浪汉。或许我们在追寻某一种更有品味的生活，那样的品味是我们的主人。当然必须叹一口气，唉，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手机啊，你是我的居所。从起床到睡觉，到车上，到捷运餐厅里，便利商店，无处不在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每一个人拿出手机出来盯着荧幕，心思意念好像在手机里面出不来。这是现代人的一个贴切的写照，不是主是我的居所，反而是手机啊，你是我的居所。所以我们要让什么东西成为我的居所呢？摩西说，主，你是我的居所，因为居所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核心的价值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回家。当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子宫是我们的居所。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婴儿床是我们的居所。当我们在外地求学的时候，小套房是我们的居所。单身在外工作的时候，租屋呢是我的居所。结婚以后呢，开始存钱，终于拥有自己的居所，可以养儿育女。可是年老了之后呢，养老院变成我的居所。最后呢，哪里变成我的居所？坟墓变成我的居所。当然最后是到天家去，感谢啊，这个是人的一生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得了。我们的一生寻寻觅觅，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居所。我的居所在哪里呢？我的居所在哪里呢？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想每一个人都熟悉，都知道。最后浪子有没有回家？最后浪子回家了，他回到哪里？回到父亲的怀抱，不是那个家，当然那个家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回到父亲的怀抱，这父亲的怀抱就是他的家。这几天我们陪读班有一个小孩，他请假没有办法来上课，然后追查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已经被安置到寄养家庭。我们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讯息，突然间就没有出现，我们感到很错愕，也很难过。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。我们很想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什么，但是我们真的很有限，我们现在也无法介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当中。现在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孩子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再回到我们的当中。有多少人在家里，他们受到了伤害，他们被抛弃，甚至有些孩子他们不想回家。我们有一个国中生，他每一天他都不想回家，因为父母不关心他，他只要七点出现在家里就好了，晚上七点，他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理他，没有人管他。有一天的早上，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他要来教会的途中，然后下大雨，然后他就因为下大雨，他没有带伞，他就躲到北门国小里面，他就在学校待到晚上七点才回家。我不知道他的午餐是怎么处理的， 我当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真的很难过。他有家，可是有家归不得。他的心灵，他的心灵到底有多受伤呢？受伤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不想回家。刚才我说的那个被安置的孩子，他的父母离异，然后父亲去年过世，然后母亲现在一直在住院的状态的当中，所以他是被迫的，他是被他的原生家庭被迫的离弃，所以社会局他就必须安置。我们听了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又再回头来看一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家是什么呢？家到底在哪里呢？家是残破不堪的吗？家是充满伤害的吗？还是家是一个温暖，是一个避风港呢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家的背景跟环境，但是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不论我们被安置到什么地方，天上有一个家，是属天的家，是永恒的家。当我们遍体鳞伤的时候，天父的怀抱等候拥抱我们，天父的怀抱就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家。地上的家或许不完全，但是有一个家，天上的家，他等待我们，要拥抱我们。我渴望这个天上的家。我们说到主是我们的居所，就是我们的家，因为主他完全接纳我们。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破损、污秽、跌倒、羞辱、痛苦、挣扎，在主的里面都可以得到安慰和医治。主他已经接纳我们，在我们还在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书五章九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沉迷在罪中之乐的时候，耶稣他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主的家是我们人生的路上走到绝境的时候，或在悬崖边上的时候，唯一可以收留我们、接纳我们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经在外面流浪过吗？我曾经在外面流浪将近十年的时间，我不想回家，因为太痛苦了。我认为忧伤是我的权利，我要忧伤，我要痛苦，上帝你管不着我，至少忧伤痛苦让我感觉我还存在，所以我毅然决然离家出走。知道这有多么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从小在教会长大，然后甚至要因为这样子，然后甚至要就是要全职服侍神。可是当我遇见难处、痛苦无法解决的时候，我呼喊、我呐喊、呼求，可是上帝都没有反应。既然上帝你做不了主，我离家我自己做主。我要跳出这个信仰的框架。我心里知道你是神，都是你，一切的一切都在于你。就像今天的经文用了27个你，对，都是你。现在我可不可以不要你了？我想要更自在一点，可不可以？所以我离开了十年，我跟他抗争，我跟他摔跤，不甘愿啦，不愿啦。可是离家会比较快乐吗？看起来我好像自由，上帝管不了我，我最大。但是真的有比较自由吗？没有家的日子，我只能用漂泊来形容，因为没有根，没有方向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家，这个家是一个稳定的，是一个坚定的，是可以依靠的家，而主就是我们的家。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，下一张谢谢。天父在呼唤着，回家吧，孩子。有人在天父的家，他选择要离家， 天父一样轻声呼唤孩子回家吗？居所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回家，不论你现在在哪里，回家吧孩子，主就是我的家，他要拥抱我，他爱我。我可能不是最聪明绝顶的高手，也不是最厉害的专业的领域，不论我是谁，我不需要和这个世界比较，因为主他全然的接纳我，在天父的怀抱里，就是我最好的居所，是最棒的家。第三点，住在主的家。居所是让人住的地方，主是我的居所，意思是我住在主的里面。这句话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无法想象的，因为当上帝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，他要向以色列人说话，当他们看见闪电雷轰地震的时候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拒绝上帝要向他们说话，所以摩西一个人上西乃山听上帝向他说话。他们对主的感觉是敬畏、畏惧跟害怕的。若说主是我的居所，莫非在家里每天天天闪电跟雷轰？所以我想以色列人连想都不敢想，主怎么可能是我的居所呢？当摩西说主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的时候，我猜可能听见的以色列人会夺门而逃，甚至是三条线马上昏倒在地上。可是摩西他知道，唯有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居所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才会找到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方向。家就是要住在里面，总会有你有了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窝，可是你却不想回家。家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观赏的。当然，这个有度假别墅的话，当然是比较例外了。家一定是用来住的。那主是我的家，但我就要住在里面啊。住是什么？住就是生活起居，大大小小连最隐秘最隐私的事情都只有家人才知道，意思是在住的里面关系一定很亲密。如果今天夫妻大吵一架，彼此都还在生气，可能不想要回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要面对面啊，因为要相处啊，可是那个气还气不过啊，我就是不愿啊，我就是放不下啊，可能不想要回家了。所以住在一起是要相处的，住在一起是要面对面的。所以主是我的居所，就是说主我要和你相处在一起。请你跟旁边左右人说，我要和我的主相处。相处就是跟主建立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有住在主的家里吗？我若是有住在主的家里的话，我一定会和我的主建立关系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主建立关系，我不敢说他住在主的家里。如果没有回家的，我要对你说，孩子，你回家吧。如果已经回家了，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，你要跟主建立关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四，成为神的儿子。前两天在儿童夏令营上课的时候，真情姐姐她问学生一个问题，男生比女生有方向感，你觉得呢，是对或错？好，对的请打圈，错的请打叉。好，请回答，对或错？哎呀，配合一下吗？对还是错？你觉得男生比女生有方向感吗？对还是错？哦，大部分人都是对，真的有一些人是错。好，请放下，谢谢。答案是对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男生在下一张，男生在判断方位的时候是用海马回这个东西，它有点像 3D 的立体的东西在你的头脑里面，男生是用这个。可是女生呢，她是用大脑皮质在做判断，所以你跟女生讲说左右北方南方，她搞不清楚，你要跟她说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在101附近啊，啊就是那个上次我们去的那家餐厅。你必须用感觉感官的来跟他哦，他就说啊我知道了，所以的确是不一样。好，居所在人的一生的当中，其实就像这个定位系统一样， 人一生一定必须有家，如果没有家，你会失去那个定位。主就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生命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定位。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、引诱和陷阱，我们就像陪读班的小孩一样，没有定位，没有方向。可是主他收养了我们，主就是我们的寄养家庭，他收养了我们。主收养了我们，这是一件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在加拉太书四章五节那里说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收养的意思。主收养了我们，收纳了我们，并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。所以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这个居所给我们一个安置，这个居所给我们一个稳定，一个定位，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挑战。接下来在第二节那里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他这里的意思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，神就已经存在。摩西说你是神，是 Elohim， 代表就是你是超越的。因为 Elohim 的意思就是神的超越性，表明上帝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神是永恒的。 Elohim 也代表刚才讲的 Elohim 也代表神的工作。所以二节你是神，第二节你是神就对应到第十七节那里说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就是神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功，我们所所做的功愿你建立，那是工作，是神的功，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主他是永恒的，而主自己就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神的荣美就归于我们的身上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荣美，而是神的荣美他归到我们身上。 Elohim 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是透过他的百姓来执行。当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一生一切的努力在永恒当中会不会有价值呢？所以摩西他说，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主是居所，是永恒的，是荣美的，是与圣灵同工的。在这居所的当中，神会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工。在这样的一段里面，把第一节、第二节跟第十七节连接起来，你想一想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美呢？因着主他是我们的居所，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永恒价值的事物，我们生命可以反射出神在我们里面的荣美，我们可以参与在神托付给我们的呼召的当中，完成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工作。主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和主建立关系，去做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这就像是与神同行一样。当我写到当我预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一首我非常喜爱的诗歌。上次蒲牧师他也说，这是他很喜爱的诗歌，就是《在花园里》。独自漫步在花园里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，忽有温柔声，此生对我说，乃是主耶稣基督。抱歉，没气。他与我共心，又与我共欢，对我说，我单属于他。与主在园中，心灵真快乐，前无人曾经历过。我觉得这首诗歌好好好美好美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所以我忍不住把它唱完。我本来只想唱一半的，感谢主你们愿意听我唱。我们有多渴慕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呢？主他已经收养了我们，他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在这个纷乱纷扰忙乱的世界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置的地方，安置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是这个世界的寄养家庭，来到这个寄养家庭，我们一定会不习惯，甚至会产生冲突。 所以才要鼓励大家，你们要每天读经。读经不是我的习惯，我没有这个习惯，可是透过读经，我们才会渐渐认识这位收养我们的主人。我们要学习祷告，我告诉你，祷告也不是我的习惯，可是透过祷告向这一位主人说话，可以和他建立关系。我们要弟兄姐妹团契的生活，学习用主的爱去接纳人，去爱人。这些学习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是需要克服你原本的旧有的习惯的。我们被主收纳，被主收养，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被寄养的身份而已。寄养的身份是做一个养子，我们要真正成为神的儿子。加拉太书四章七节，刚才好像是六节，现在是七节，他说什么？下一章，谢谢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，后嗣就是后代。我们被收纳不是要成为养子，而是要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子。有谁可以住在主的居所呢？你们家有谁可以随便进去住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家有随便任何一个人想去你们家就去你们家住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只有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孩子才可以进来住啊。主是我的居所代表什么？我是主的什么？我是主的家人，我是主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只有家人跟孩子才可以到居所来嘛。所以主是我的居所代表我是他的家人，我是他的孩子。现在我是主的家人和孩子吗？还是我只想要做一个养子呢？养子他是怎么样？我可以想要逃跑就逃跑，我不想要回来住，我想要逃跑就逃跑。所以耶稣他说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人相信他，可是却怎么样？不藏在他的里面。意思是我已经是养子的身份了，可是我却不愿意住在主的里面。我是否愿意以主的意念为意念？还是我要坚持己见呢？作为一个养子，我当然可以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决定，而这位养父他不会强迫我，也不会逼迫我顺他的意。他尊重我，他接纳我，但是他更渴慕我们因着认识他而愿意顺服他。这是主的心意。所以苦难的背后往往都有主的心意，苦难往往在挑战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信心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任，在困苦的当中，我愿意信任这位收养我的养父吗？当我选择不相信不信任的时候，收养我的养父不过就是继父。我需要的时候来找他，我不需要的时候他管不到我。但是当我选择相信信任的时候，他是继父，但是他却要成为我真正的父亲，才会有真正的父子关系，我们才成为真正的儿子。如果我选择不信任他，不相信他，他不过就是我的继父。但是当我愿意在困难的当中学习依靠仰望的时候，他才成为我真正的父亲。所以我们看见主是我的居所，它有三种意义。下一张，谢谢。第一个是我要回家，上帝他亲身的呼唤孩子回家吧。第二个是我要住在他的里面，要和他建立关系。第三个是我要成为他的后嗣，成为他的儿子。我们先是成为养子，被收纳住在他的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常常住在他的里面，直到我们成为他的儿子。回家是一个身份，住在他里面是关系，成为他的儿子是决定。身份是什么呢？身份就是恢复儿子的身份。关系呢，就是我要越来越认识我的主。而决定呢，是我越来越活出真正属于神儿子的样式。身份是恢复儿子的身份， 关系是我要跟主建立关系，越来越认识他，明白他，了解他。而决定呢，是我要做一个决定。当我在面对这世上很多的抉择的时候，我要做什么决定呢？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呢，还是按照上帝的意思？这个决定决定了我是不是他的儿子。福气教会的杨牧师他最喜欢讲价值。什么是你所认定的价值？当你认定他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努力想要去争取他，得到他。这个世界来来去去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凯撒大帝死掉的时候，他从棺材里双手一摊，把手伸到棺材外面，他要告诉世界上的人，两手空空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所认定的价值，我所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呢？是两手空空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东西吗？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哦，一定会认为一个东西很重要，那个价值很重要，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，我们一定会很喜欢它。每次跟慧玲姐谈到的时候，她也一定很喜欢这个价值。什么东西呢？叫做健康很重要。请跟你左右旁边人说，健康很重要。刚才维吾在带的时候也说到，感觉自己把唱唱湿茫茫的感觉是吗？健康很重要哈，所以我们就会留一些健康的讯息，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要做什么样的运动。像最近啊，我每天都喝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……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太早放出来了。我每天都喝黑豆水哈，因为我看见这个价值。黑豆水有什么价值呢？它被称为是豆中之王。中医认为黑豆水能补肾消水肿，现在研究也发现黑豆水有很好的抗氧化、清理血管的作用，助于预防癌症跟脑中风。我看见这个价值，我认为这个黑豆水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想要每天来一杯。好，你想要来一杯吗？等一下结束后我来泡一杯给你的。不过重点是黑豆水怎么样？很便宜，不用你花几千几百块去买什么营养食品。它真的很便宜，哦，一包几百公克，600公克不到100块钱，很便宜。然后你可以几乎还可以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所以我认定它，我要它，所以我早上起来，我出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泡一壶黑豆水。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为了健康做很多生活的调整、饮食的调整、健康运动的调整。不外就是希望可以看到健检的这个报告数字是蓝色的。可是这好的价值喝一次就会有效吗？喝一次没有效，一定要怎么样？持续一段时间，每天的喝才会发生它的效果出来。它需要时间，它需要毅力，它需要坚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和主的关系建立也是一样啊。我认定了这个价值，可是这个价值会不会自然而然发生？不会。我觉得这个黑豆水很健康，它会不会自然发生在我身上？不会。一定是我坚定的、持续的每天使用它。和主建立关系也是一样，需要我坚定的、持续的跟他建立关系，付出我的努力，要和主建立关系。我认定什么价值，我就会活出什么样子。当我认定黑豆水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办法生出黑豆水出来。如果我还没有去执行做出黑豆水的话，表示我还没有认定这个价值。在新约，耶稣说，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的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下一章谢谢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藏在耶稣里面，就是住在他的里面，就会结果子。不藏在他里面的，就丢在外面，被扔在火里烧了。这话是对门徒说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100%肯定这个价值，明白这个价值是关乎永恒的，而且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坐在这里，一起敬拜神，一起赞美神，一起聆听神的话语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坐在这里一次而已。教会不是我们的别墅， 圣殿也不是一个建筑物，圣殿必须是一个有主同在的地方，而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。我们的殿有主的同在吗？主耶稣说，若不常在我里面的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。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，若不住在主的里面就会枯干。关系的建立它不会自然的发生，它需要持续的坚定的才会看见这个价值，最后我们才会成为他的儿子，活出来属神儿子的样式，因为不再是奴仆，也不是养子，而是会真正成为他的儿子。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谈到的是短暂的人生，在三到六节。第三段谈到人的罪、神的震怒、人生的无奈。在三到十一节的当中呢，讲到人生，人的一生不过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这和罪和神的震怒有关。摩西他是虽然在感叹人生的无奈，但是他却是在强调，若主不是我们的居所，若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，人的一生果然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接下来是第四段，谈到要过一个有智慧、饱尝慈爱的人生，在十二节到第十六节。这里面谈到，不论是我们要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，还没有谢谢。不论是我叫我们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，或者是求主回转，朝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在受苦的日子我们可以喜乐，这些的答案都在哪里？都在主做我们的居所的当中。所以其实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的基础都在一二节跟十七节的里面。所以这一段三到十六节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，我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刚才谈到的一二跟十七节。好，结论，摩西说，主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主世世代代做你的居所吗？还没吗？主是你的居所吗？ 还没。 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，主要做你的居所。 主要做你的居所。 好，跟自己说，主要做我的居所。今天的信息不论我讲了多少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是主他要自己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要回家，不论你现在是什么光景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而且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要成为神的孩子，不再是养子，而是神的儿子，要常常住在他的里面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认定这个价值吗？我愿意为这个价值付出行动，付出代价去得着它，并且活出这个价值吗？而这个得着它、活出它的过程，就是上帝托付我们的呼召和使命。我们所做的工，愿神建立。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手所做的工，愿神亲自建立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回家》。好，声音放大一点。 主啊，恳求你扶持我，主啊，恳求你赐我热意的灵扶持我，主啊，好叫我可以回家，主啊，好叫我可以回家，我可以回家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渴望你的拥抱，我渴望你的安慰，我渴望你对我说，孩子，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主啊，帮助，帮助我们找到那回家的路，主啊，我们也要住在你的里面，真实的认识你，更深的经历你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因为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我就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怀里饱尝你的慈爱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叫我们依然可以喜乐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避风港湾。主啊，愿你的作为向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来显。主啊，你是居所，愿这应许从回家住在你的里面，成为神儿子的应许，成就在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。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，阿们。 好，感谢主啊、上帝是我们世世代代时间跟空间啊永远的家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要来奉献，把我们礼物带到。